嗱，我哋今日系要开始一个新嘅系列，就系《使徒行传》。嗱，其实今年我哋讲两部书都系赋予行动，一部喺旧约，一部喺新约。旧约就系《约书亚记》，点解会赋予行动啊？因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啊，嗰度系未得之地，所以系赋予行动，要征服那未得之地。《使徒行传》呢？耶稣基督教门徒是要由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然后去到地极，都是有很多未得之地，所以一样是赋予行动。我们今天就看看早期的教会是怎样来到推行这个大使命。今天当然是要讲使徒行传的介绍。我以前都讲过，我每一部书开始介绍的时候，我都叫他做为何要读什么书，为何要读约书亚记，为何要读使徒行传。如果你只是想知道这部书大概是讲什么东西，你想得到一个中览，你只是听这一篇为何要读使徒行传就得。但是如果你说想知道在说使徒行传每一章书细节的内容是讲什么，你就要听完全部使徒行传的系列。使徒行传是在说新约的第五部书，是跟住四福音，跟住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第五部书。使徒行传我们相信最初的时候是没有名，希腊的圣经给使徒行传的名字就是行传Praxis 呢一个希腊文嘅名字，乜嘢意思啊？就系事迹，系一啲通常系伟人嘅事迹。系后来先至加上使徒呢个字，变成使徒行传，就系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使徒行传系有关早期教会领袖嘅事迹，第一个就系彼得。在说使徒行传的一至到十二章就是讲到彼得的事迹，保罗就是跟住彼得。在说使徒行传的十三至到二十八章就是讲到保罗的事迹。相信这部书更好的名字是圣灵透过使徒的行传，因为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非常之重要，是重要过任何人能够做的事工，是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掌管授权给使徒来到进行教会的工作。我们见到由圣灵的带领下，教会是成长，人数不断的增加，无论是在说属灵的质素和影响力都大大地来到增加了。这部书所以真正的主角不是使徒，真正的主角是神自己。其实就是和旧约的书本都是一样，主角就是神。去到新约呢，亦都是神，但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耶稣基督的事工。使徒行传呢，仍然都是神。耶稣回到去父的右手边，是由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的圣灵带领使徒所做的事。所以我们见到在圣经里面的主角是神。那你说配角呢，或者是神用来做他的工具或者媒介，又是什么东西？在旧约的时候，神是给以色列人律法，不是要他们靠着律法得救。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靠律法能够得救。律法是给人见到自己行不出，自己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所以将我们的注意力是归向神。去到新约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工具就是十字架，透过十字架的赦罪，人是能够得救。咁使徒行传神嘅工具又系乜嘢啊？首先系使徒，跟住就系教会，系你同我继续推行呢一个福音嘅工作。若果你系鍾意旧约，因为你见到旧约有好多好多嘅应许， 而呢啲应许都系实验晒、应验晒喺耶稣基督嘅身上。你觉得好有意思，你一定系会鍾意《使徒行传》。而《使徒行传》嘅工作仍然喺树进行紧，你同我就喺树继续推行呢个福音嘅工作。嗱，《使徒行传》系冇讲到作者系边个。但是在树开场白《使徒行传》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一章一节，经文说提阿菲罗先生，我已经写了前书叙述耶稣开始所行所做的一切。给我们见到这部书原来是有一部前书，所以一般的学者都认为这一部前书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前书，使徒行传就是后书，其实本来两部书是一部书。所以我们见到都有同一位的收信人，就是提阿菲罗先生。所以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谁啊？是路加。所以使徒行传都是一样，作者就是并非其人，就是路加。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还是保罗的私人医生。在《哥罗西书》的四章十四节告诉我们，他是保罗的私人医生。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无论在文笔、结构、作风都是非常之的一致。所以早期的教父、教会的教父，他们都一致认为路加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另外有早期的教会领袖耶尤米 Jerome， 同埋另外有一部早期的著作叫做 Muratorian Canon， 是在树公元170年成书，都说路加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其实路加不是一个很出名的作者，在树圣经里面路加的名字只是出现三次，头先我讲的哥罗西书的四章十四节、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十一节和腓利门书的二十四节。腓利门书只有一章的经文，所以是二十四节都提到路加这个人，但是除此以外其他的书信是没有提到路加。如果你是想冒认人的笔迹，你都找个出名一点的作者来冒认，是吧？路加不是那么出名，所以我不相信是有人冒认路加的笔迹来到写使徒行传。我绝对相信使徒行传是由路加来到执笔。收信人我们刚才都见到了，就是提阿菲罗大人。提阿菲罗这个名字是解释就是爱神的人的意思。这个名字在路加福音的一章一节和使徒行传的一章一节都有记载，其他的书信都没有讲到，只是出现两次。究竟这个人是一个信徒啊，还是路加医生想跟他传福音的一个对象呢？不同的解经家、圣经学者都有不同的意见。但有一样东西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路加叫做提阿菲罗大人，在路加福音的一章一节。在说使徒行传里面，每叫到一个人做大人，这个人就是罗马政府里面的一个高级官员。在说使徒行传的二十四章二节，保罗叫腓力斯做大人，他是一个巡抚。之后腓力斯退位了之后，是由一个叫做菲斯都的人来到继位，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二十五节又是叫他做大人。所以我们见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叫大人的都是高级的官员，而这个提阿菲罗路加就叫他做大人。亦都是因为这一点，有很多人认为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是保罗在罗马入狱的时候，路加为他预备的呈堂证供，为他预备的辩护文件，就是这两部书。所以是呈交给提阿菲罗大人，就是一个罗马的高级的官员。路加医生他是历史学家，除了他是医生之外， 所以他的写作都是很经过精心的研究啊、考察啊，才写出来。所以他很熟悉罗马当时的律法，他亦都很熟悉罗马人的生活习惯。他更加是认识到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和意大利所有地方的地理环境。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是访问了很多人，他访问了彼得、访问了约翰和其他教会的领袖。在《使徒行传》的24章27节告诉我们，保罗在树该撒利亚被收监两年的时候，路加有很多的机会去访问教会的领袖，例如腓力和他的女和其他很多的领袖，从他们的身上得到很多有关教会的资料。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时时都用到我们、这个字，就是证明给我们看，其实有很多的事情路加都有参与，路加都是这些事的目击证人。有很多人认为《使徒行传》是路加在树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所写成。耶路撒冷沦陷是几时啊？是公元的70年，所以很多人认为在那个时候成书。但我觉得《使徒行传》成书的日期应该是更加早，应该是在到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入狱的时候，大概是公元的60至62年的期间来到成书。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之后有很多的事情在《使徒行传》都没有记载。如果路加是用了《使徒行传》一半的篇幅来到写有关保罗的事，你想想有关保罗第一次入狱之后的审判的结果是怎样，他放了出来之后他的事工又是怎样，他第二次在罗马入狱就是提摩太后书4章所记载的，甚至他的殉道，我相信若果是已经发生，路加是会记载在《使徒行传》，但是他都没有记载到。另外还有很多在到保罗以外所发生的事他都没有记载，例如就是雅各，我们知道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一个很重要的领袖。根据 Josephus 约瑟夫斯，他的殉道应该是公元62年，《使徒行传》没有记载。另外这个罗马王尼禄对基督徒的逼迫，公元的64年所发生的事亦都没有记载。刚才讲过了，耶路撒冷沦陷公元70年所发生的事亦都没有记载。所以我相信《使徒行传》成书的日期应该是公元60至62年间，但当然亦都有很多学者认为是更早的成书日期，就是公元的46年至47年。那《使徒行传》的背景又是怎样呢？为什么路加要写《使徒行传》？刚才讲过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是要做来呈堂的证供。但是在路加福音的1章1至4节，路加又告诉我们，他说有好些人提笔作书，叙述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都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讲得很清楚，当时是有很多人写有关耶稣基督的事迹，我相信都包括马太和马可福音。但是路加说，我所写的是经过详细的考察，而且是跟着次序写出来。这个就是路加自己话给我们听，他为什么要写《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跟着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有关耶稣基督在世的事工，《使徒行传》呢是由耶稣升天，在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开始一路讲到保罗去到罗马的工作。 所以我哋见到《使徒行传》就系顺序咁样讲出福音嘅传达、福音嘅发展、教会嘅增长。但系亦都有提到有好多人敌对福音、敌对教会，呢啲事迹都有记载喺《使徒行传》入边。嗱，《使徒行传》嘅背景又系点样呢？嗱，我哋见到四福音嘅结尾。是讲到以色列人是拒绝接受他们的王。一个王一定是有他的王国，一个王国是有他的王。当以色列人拒绝接受耶稣基督他们的王，其实他们就是拒绝接受神给他们地上实实在在的国。所以我们见到神暂时是将犹太人是放在一边，教会就在五旬节开始，而家就系教会嘅时期，系外邦人系得救嘅时候。所以我时时都话，教会同埋以色列人其实系两个肢体嚟，千祈唔好混淆喺一齐。有好多人话教会就系由十二支派开始，其实呢个唔系根据圣经嘅教导，因为喺罗马书嘅十一章话俾我哋听。当教会的人数或者外邦人的人数添满了，以色列人就会得救。所以我们见到教会要先是人数充满了，满了了教会被提，然后在世上有七年的灾难，在这七年的灾难里面，以色列人才会 as a nation 是会是得救。所以我们见到教会和以色列好明显是两个肢体。使徒行传就是第一部有关教会的历史，是讲到早期的门徒得到神给他们的大使命，他们对这个大使命的回应是怎样，讲出了教会最初三十年的事工。这些这样的内容在其他新约的书信你是找不到的。如果没有使徒行传，你读完四福音之后，你读完约翰福音，你打开罗马书一睇，咦，点解福音会传到去罗马，你就完全拗晒头，你唔能够明白。但係有使徒行传就俾咗我哋嘅答案，点解福音会传到去罗马。有好多人话使徒行传其实係将我哋嘅注意力係从神嘅国转向教会。点解会咁讲啊？嗱，我头先话以色列人系拒绝接受佢哋嘅王，系嘛？所以耶稣基督喺马太福音嘅十三章，佢开始讲天国嘅比喻啦。佢知道以色列人会拒绝接受佢自己成为佢哋嘅王，所以佢唔想增加佢哋嘅罪。喺住马太福音十三章，佢开始讲天国嘅比喻。嗱，呢个就系、是、啊。教会而家我哋所传嘅就係天国嘅福音，所以将呢个注意力由神个国转到去教会。但係如果係咁样嗰陣时，另外有一部书启示录就係将我哋嘅注意力再从教会係转返去神个国嗰度。点解我会咁讲呀？喺启示录头嗰三章教会嘅名字频频出现。第二第三章就係耶稣基督写信俾七间教会，係咪？在第四章开始呢，到二十二章你不会再见到有教会的名字被提及。在住第三和第四章的当中，我相信就是教会被提。然后在住第四章开始，就由天上的二十四位长老来到是代表教会。所以你不会再见到在住地上有提到有教会的事迹。嗱，咁点解将我哋嘅注意力由教会又转翻去神嘅国啊？因为我哋知道启示录嘅十九章系讲到耶稣基督翻嚟带领众圣徒得胜，战胜撒旦，战胜敌基督，带我哋进入咩啊？千禧年嘅国度，系嘛？所以又一次将我哋嘅注意力从教会系转翻去神嘅国，呢、这个实实在在地上嘅国。所以我们见到神始终是没有放弃到以色列人。我们不妨是看看使徒行传的简介。使徒行传我刚才说是有关教会的故事，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开始，一直讲到保罗去到罗马被监禁， 三十年间的事。其实你使徒行传一开始神就有应许给使徒，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教会由刚刚开始圣灵降临120人的聚会，去到使徒行传的末期有成千上万的会众加入教会。而地区性呢，本来是到耶路撒冷的一间教会，慢慢是进入到外邦人的世界。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会见到在安提柯就有建立了一间的教会，在外邦人的地方，然后穿过地中海，透过保罗的事工向西来到发展。到到使徒行传的末期，我们见到在说小亚细亚，在说欧洲已经有很多很多间的教会。神真是开始实验他大使命的应许。其实使徒行传是未完结，仲有好多未被征服之地，仲有好多未得之地。使徒去晒边啊？使徒已经死晒啊，系嘛？已经离开咗。而家系透过你同我，透过教会嚟到继续进行使徒行传入边俾我哋嘅应许。不妨又比较一下四福音书同埋使徒行传。四福音我们知道是有关耶稣基督的事迹，就是三位一体里面第二位的神就是耶稣基督，是他世上的事迹。使徒行传呢，耶稣已经是回到他父的右手边，所以这个事工是由三位一体第三位格的圣灵来到继续工作，是透过使徒的工作。福音的对象呢，我们头先是讲了，首先是犹太人，是吧？但是当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基督，拒绝接受神的国的时候，这个福音就去到外邦人那里，教会就五旬节开始。天国的信息呢，给以色列人的是一个实在地上的国的应许。当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开始讲天国的比喻，这个神的国暂时就变成了人心里面的一个天国，所以由属地的国就变成了心里面的国，然后在使徒行传要将这个心里面的国，这个天国是传到去地极。但是去到最后呢，启示录我们见到个注意力又会回到去神的国，实实在在地上的国，神始终是没有放弃以色列人。我们见到使徒行传就是介乎于新旧约之间的一部书。旧约神给律法给以色列人，我讲过了，不是要他们靠律法得救，只是将律法给他们见到他们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要是依靠神。而去到新约呢，耶稣基督来到为我们救赎，我们得救就是靠接受耶稣基督，而家就是教会的时期，是恩典的时期。使徒行传的神学观又是怎样呢？使徒行传是一部历史的记载，主要是历史的记载，所以主要来讲不是神学的教导，不是教义的教导，但是在说使徒行传都有很多的神学可以学得到。第一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就是以色列人期待已久的弥赛亚，这个在说使徒行传里面很清楚。第二呢，福音是给所有的人，任何人愿意接受，而不是只是给犹太人。第三呢，福音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是出现了成超过50次那么多。还有一样东西是在《使徒行传》频频出现的，就是旧约不断地引用旧约。为什么《使徒行传》不断地引用旧约啊？我等阵就会跟大家来到分享。《使徒行传》其实是一个过渡时期，是旧约和新约之间的过渡时期，是耶稣基督的事工 去到使徒的事工中间的过渡时期，亦都是由为神作见证的以色列国去到为神作见证的教会的过渡时期。有很多的神学家说，其实希伯来书就是由旧约到新约的过渡神学。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使徒行传就是什么？是由旧约至到新约的过渡时期教会的生活和教会的工作。使徒行传是主要是讲历史，但是我们见到是充满了神学。因为教会的生活、教会的成长是不能够和神学和教义是脱节。当教会的生活成长和神学脱节的时候，就会出现有很大的问题。使徒行传给我们见到一间有正确神学、有正确教义的教会是怎样来运行，他们的表现应该是怎样样。使徒行传有什么解释的挑战，有没有什么解释的困难呢？其实我说主要使徒行传是一部历史的记载，那挑战就少了。通常呢，如果你说是神学，好像罗马书，好像希伯来书，很多神学的呢就很多人挑战，历史呢就反而少一点，但是亦都有人挑战的。我时时都说那些自由派的神学家未必相信圣经真是真实的历史来，所以很多时自由派的神学家都会挑战历史。还有呢，就是使徒行传是过渡时期的一个时间。对于在这个过渡时期，在神学上是代表什么呢？就有很多人会得有不同的解释，是有很多的挑战。还有一样呢，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是充满神迹奇事，亦都是充满了话给我们听，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这两样东西很不幸就是自由派神学家所贬低，他们贬低神迹奇事，他们贬低圣经的预言。等阵其实我们会见到圣经的预言是很重要，当门徒他们不明白圣经的预言，他们行不出来，他们不能够行出他们的信心。当他们明白了旧约的预言之后，他们好像不同了的人一样。我等阵就会跟大家来到解释。使徒行传的大纲呢，可以有不同结构的思维，有两个办法可以来到写这个大纲。第一个呢，就是根据我刚才所说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神的应许，是吧？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为他作见证，所以就分开三个地区性成为这个大纲。这个使徒行传的一章一至到八节就是一个前言，就是一个序，一个背景。然后呢，第一个段落就是在树耶路撒冷为主作见证，使徒行传的一章至到八章。第二呢，就在树犹大和撒玛利亚为主作见证，使徒行传的八章至到十二章。第三呢，就是去到地极为主来到作见证，去到小亚细亚、欧洲，甚至有人说是去到西班牙，这个使徒行传的十三章至到二十八章。另外一个办法来到看这个大纲呢，可以是根据保罗的宣教的旅程。我们见到在树这个使徒行传一至到十二章，我们说是哪个的事迹？话是彼得。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前言，因为不是关于保罗的。保罗的事工呢，第一次的行程是使徒行传的十三章至到十五章，说他带领巴拿巴去到塞浦路斯、去到土耳其等地。第二次的旅行呢，是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至到十八章，他带领西拉去到叙利亚、去到希腊等地。第三次的旅程呢，他是在树这个使徒行传的十八章至到二十一章，是在树以弗所的事工。第四次的旅程呢，是他所没计划到的。这个时期他已经是入狱， 他是要准备去到罗马来到是为自己来到辩护，他是要去到罗马向凯撒大帝来到是上诉，所以这个旅程他是没有计划到，是他第四次的旅程，在使徒行传的21章至到28章。而在使徒行传的28章11至到31节就是讲到他在罗马入狱被监禁，这个就可以讲得是一个后记。我刚才说其实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一部书，是一部很长很长的历史记载，一路由耶稣基督未出世讲到去保罗去到罗马。我相信是圣灵的设计将两部书分开的地点是哪里，是一个很突出的转捩点。这个转捩点我们见到门徒有很大的改变。之前我们见到耶稣基督时时都跟门徒讲啲预言，说他自己将会受到长老、祭司长、文士受他们很多的苦，会是被钉十字架，然后第三日复活。门徒都听不明白的。你看彼得将耶稣基督拉埋一边，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一定不会的。他听不明白。路加福音的18章耶稣又讲他受苦死和复活的事，你看看路加福音的18章34节讲什么，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当耶稣基督被捕，马可福音的14章50节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然后在树路加福音的结尾，我们见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门徒惊惶失措，四处逃跑躲避，甚至是重操故业。但是很有趣，我们见到虽然在树福音书的结尾，门徒很懦弱，门徒很怕事，很怕死，但是去到使徒行传呢，我们见到不同了。他们见到复活的耶稣基督有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有很大的改变，他们愿意为主来到作工，大庭广众他们够胆来到是讲道。彼得这样打鱼的打鱼夫来的嘛，啲人都唔能够想象一个渔夫点解有咁好嘅学问能够系讲道，佢哋都唔再怕，佢哋甚至指责犹太人嘅领袖害死耶稣基督，佢哋由好少信心嘅人变成咗好勇敢嘅战士，佢哋有好大生命嘅改变。点解呀？呢一个改变就喺树福音、四福音同埋使徒行传嘅中间。当然佢哋见到耶稣基督嘅复活，他们有圣灵的降临是主要的原因，但是有一样东西是被很多人所没有留意到的，就是门徒开始明白到旧约的预言，开始明白到旧约的教导。原来他们明白到整幅救赎的图画一路由旧约就开始了，当人堕落的时候神已经预备了有救赎，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尼赛亚，是要来救赎人类。当他们明白了之后，对他们的生命是有很大很大的改变。这个原因就是我说有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藐视他们忽视预言。你不能够明白旧约的预言，你不能够活出你的信心，这个在住门徒的身上我们是见得到。其实犹太人的拉比他们一早就见到在说旧约的预言里面一共讲有两个尼赛亚，一个尼赛亚是他们叫做受苦的尼赛亚，约瑟之子。这个约瑟之子不在圣经里面，是拉比给尼赛亚的一个名字，因为他们见到的确在旧约的预言里面有一位受苦的尼赛亚。为什么叫他做约瑟之子啊？因为约瑟他的生命是充满苦难，被他的兄弟出卖，卖到去埃及，然后呢被主母来到是诬告他入狱，是吧，他一生是充满苦难，所以他们说这个受苦的尼赛亚就是约瑟之子。 但他们也看到有另外的一位尼赛亚，就是得胜的尼赛亚。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大卫就是得胜的尼赛亚，带领以色列人得胜东征西讨。所以他们见到有两位，但他们不知道的就是两位尼赛亚其实都是同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他就是受苦的尼赛亚，他就是约瑟之子。他为我们受苦，被鞭打，被钉十字架，是受苦的尼赛亚。他第二次的来临呢，将会是得胜的尼赛亚，会带领我们战胜撒旦，战胜敌基督，进入他的国。所以我们见到门徒其实他们以前不明白有受苦的尼赛亚，他们所见到的只是那位得胜的尼赛亚，所以他们很希望天国快点降临。哎呀，降临的时候我坐在你的右边还是坐在你的左边啊？这个就是他们见到，但他们不明白原来耶稣要先受苦后得荣耀。最后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跟门徒在以马五斯的路上见面，耶稣教他们，在路加福音的24章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什么你们这么傻的，还不明白？于是解释所有旧约关于他自己的经文，包括律法书、先知书，这些就是旧约。我相信这一切是包括诗篇的22篇和以赛亚书的53章，都是讲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预言，所讲的和新约的描述差不多是一模一样，令人惊讶的。耶稣打开他们的心眼，所以门徒卒之是明白了，原来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受苦，完全都照晒旧约的这个预言是应验晒，他们卒之是明白了旧约的预言，所以是有这么大的生命的改变。为什么我说他们完全明白了旧约的教导？其实在《使徒行传》你会见到整部书不断地在说引用旧约，由第一章的开始，当他们拣选马提亚来到代替犹大，彼得就说是应验了旧约诗篇的69篇25节，应验了诗篇的109篇的第8节。为什么要代替犹大啊？12门徒当中犹大出卖耶稣基督嘛，是不是自杀死了，所以需要找一位来到代替他。彼得说应验了旧约的预言。第二章呢，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开始，彼得讲什么？是应验了在说旧约的约珥书，12先知书里面的约珥书里面的预言。在说使徒行传的第4章、第7章、第13章都有引用到旧约，尤其是第7章使提反的一篇道引用了很多很多的旧约。保罗呢？保罗他是引用很多的旧约来都是证明耶稣就是尼赛亚，而去到使徒行传的最后28章的23节经文讲什么？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御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有没有见到啊？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是什么？旧约。用旧约来讲什么？耶稣的事。所以我们见到整部使徒行传不断在说讲旧约。为什么？门徒卒之明白旧约的预言，以致他们的生命是有很大的改变。我在说这里有一个表，在说 PowerPoint 里，我不会讲完所有使徒行传是引用旧约，如果我讲晒讲到天听朝我都讲不完我这篇道，所以我摆在说 PowerPoint 那里，大家如果有兴趣知道使徒行传咦真是引用了很多旧约，你想知道是什么的经文呢，你可以 download 来看。我们见到就是门徒引用很多很多的旧约，明白到全部救赎的计划，旧约是充满了耶稣基督 救赎的预言。新约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来到世上完成他的救赎。使徒行传呢，是圣灵透过使徒继续耶稣基督的工作。现在呢，使徒不在了，是透过你和我和教会来到完成这个工作。我们见到在使徒行传里面 最早出场的使徒是谁啊？是彼得，是吧？但是去到使徒行传的一半呢，彼得去了哪里啊？没有交代了。保罗呢，十三章开始出现，去到结尾呢又不见了。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是使徒建立了教会，现在的使徒呢又不见了。教会就承担了使徒的责任，继续这个福音的工作，直至到耶稣基督回来为止。那么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需不需要有使徒啊？很多人说现在使徒仍然存在，很多人的教导，但是以弗所书的二章二十节说什么啊？使徒是教会的根基。起过屋没啊？你们起屋都要有个根基的，嗬？你是不是起完个根基之后，起第二个根基在第一个根基的上高，然后再起第三个根基在第二个根基上高，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起屋的？不是，是吧？一个根基的嘛，是吧？你在上高就起屋了。使徒是教会的根基，使徒的工作已经是完结了。所以我们不再需要使徒，使徒的教训在我们手上的圣经上高，就是使徒的教训。很重要的使徒的教训，当使徒自己不明白这些真理，不明白旧约的教导，他们行不行到出来啊？我们见到他们行不到出来。这个就是我再要重复，自由派神学家说圣经的预言不重要，其实真的要打屁屁，不可以这样说。当我们不明白预言，我们不能够活出的信心，我们根本没有这个信心可以活出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是要很小心。其实路加福音的结尾和使徒行传的开始，两部书是很相似。当然啦，本来是一部书来的嘛，是吧？其实两部书讲的都是什么啊？耶稣叫门徒要奉他的命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去到万邦，要为耶稣基督来到作见证。在《路加福音》的24章49节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什么意思啊？圣灵的降临。神不单只是给了使命给我们，还是差派圣灵来到帮助我们完成这个福音的事工。若果一间教会不明白自己的使命的话，没有办法可以完成神给我们的事工。那你说这个使命是什么？很简单，和大使命是很相似，就是在路加福音尾和使徒行传开始给我们。我们已经讲了路加福音尾24章49节所讲，不妨看看使徒行传的开始，二章38节使徒行传。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又是一样，我们要去叫人悔改，罪被赦免，受洗，他们就可以是接受圣灵。这个就是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都是有很多的团契，我们都是很喜欢过团契的生活，的确是很开心，是很快乐的。但是团契自己人快快乐乐，不是圣经的教导，不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大使命是什么？要去传福音，使人认罪悔改受洗接受圣灵，这个才是大使命。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我每隔一个星期二在晚上八点钟就会开一个叫做大使命的团契，就是我们想想我们怎样是能够来到做这个大使命的事工。但是很失望的就是 参加呢个大使命聚会嘅人系少之又少。每个人都系对自己教会入边嘅团契、自己嘅生活好开心，快快乐乐咁就够啦。唔可以噶，呢个唔系神俾我哋嘅使命，神俾我哋嘅使命系要对外嘅。一间教会若果唔再做大使命嘅工作，已经系冇存在嘅意义。我再讲一次，一间教会唔去做大使命嘅工作，是绝对没有存在的意义，所以我们是要很小心。在说结束的时候，我们见到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个使命，是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条福音的路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是很多的波折，有很多很多的阻挡。但我相信如果我们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可以是完成。就是好像箴言的十六章第九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需要做我们份内的事，但是最终能够是使到这一切完成的，是神的指引，是圣灵的带领。路加就在说使徒行传给我们见到，神是怎样来到祝福那些去使万民作他门徒的人，是怎样来到给他祝福。透过圣灵的带领，圣灵会给我们智慧，甚至教我们应该要讲些什么的说话，会给我们有勇气。神未必是会挪开我们路上的拦阻，我们的逆境，但是神是会帮助我们。透过这些试验，祂是会给我们成长，是会增加我们的信心，是能够是帮助我们更有效地能够成为他的器皿。所以我们都是很需要每一个的肢体，我不是说只是长老牧师需要做大使命，每一个的信徒都需要做，愿意我们都有这个心来到是完成神给我们的大使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使徒行传，感谢你俾我哋见到教会嘅早期系点样嚟到回应你俾佢哋嘅大使命，嚟到系传福音，传呢个悔改赦罪嘅福音啊，使到人哋系有呢个心嚟到系愿意受洗接受你，愿意你系继续咁俾我哋系有呢个心嚟到系完成你嘅大使命。将你的福音是由耶路撒冷传到去犹大、撒玛利亚，甚至是去到地极。主啊，我们人造的实在是有限，但是当我们是依靠你的灵来到带领，我们是能够完成这个使命，能够是将一切的荣耀重赞带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